天的蓝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临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您将听到美在生命沈从文作品回顾系列节目。今天请欣赏沈从文的小说八骏图的部分内容。文学主打星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为您解读杜甫的游龙门凤仙寺。 八骏图是沈从文的一部短篇小说，以婚恋为中心，从心理角度入手，通过主人公达士先生的视角，描写了某大学八位教授的病态人生和堕落生活。这些教授身上都挂着学者专家的标签，然而他们的生活却低俗而腐朽。平时他们口头上标榜清心寡欲，还有的炫耀独身主义或坚持礼仪道德，但一旦涉及到两性问题，就显得不堪一击。表面上看他们是正人君子，但实际上却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理想和阉割观念来扼杀人的天性。作家借此来批判都市生活的腐化以及知识分子的堕落。请欣赏八骏图。 先生，您第一次来青岛看海吗？先生，您要到海边去玩，从草坪走去，穿过那片树林子就是海。先生，您想远远的看海，瞧草坪西边，走过那个树林子，那是加拿大杨树，那是银杏树，从那个银杏树夹道上山，山头可以看海。先生，他们说青岛海同一切海都不同，比中国各地方海美丽，比北戴河强，强过100倍。您不到过北戴河吗？那里海水是清的浑的。先生，今天是7月5号，还有5天学校才上课，上了课你们就忙了，应当先看看海。青岛住宅区的一座山上有一座白色小楼房，在楼下一个光线充足的房间里，到地不过50分钟的达士先生正靠近窗前眺望窗外的景致。看房子的听差一面为来客收拾房子整理被褥，一面就同来客攀谈。这种谈话很显然的是这个听差希望客人对他得到一个好印象的。第一回开口，见达士先生笑笑不理会，顺眼一看，瞅着房中那口小皮箱上面贴的那个黄色大轮船商标，觉悟达士先生是出过洋的人物了，因此就换了口气，要来客注意青岛的海。达士先生还是笑笑的不说什么，那听差于是解嘲似的说，青岛的海与其他地方的海如何不同，它很神秘，很不易懂。分内事情做完后，这听差搓着两只手站在房门边说，先生，您叫我，您就按那个铃，我名王大福，他们都叫我老王。先生，我的话您懂不懂？达士先生直到这个时候方开口说话，谢谢你老王，你说的话我全听懂了。先生，我看过一本书，学校朱先生写的，名叫投海，有意思。这听差老王那么很得意地说着，笑眯眯地走了。天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。听差出门后，达士先生便坐在窗前书桌边，开始给他那个远在2000里外的美丽未婚妻写信。苑苑，我到青岛了，来到了这里一切真同家中一样，请放心，这里吃的住的全预备好好的，这里有个照料房子的听差，样子还不十分讨人厌，很喜欢说话，且欢喜在说话时使用一些新名词，一些与他的生活大不相称的新名词。 这钦差真可以说是个准知识阶级。他刚刚离开我的房间，在房间帮我料理行李时，就为青岛的海说了许多好话。照我的猜想，这个人也许从前是个海滨旅馆的茶房，他那派头很像一个大旅馆的茶房。他一定知道许多故事，记着许多故事。我想当他做一册活字典，在这里两个月把他翻个透熟。我窗口正望着海，那东西真有点迷惑人。可是你放心，我不会跳到海里去的。假如到这里久一点，认识了他，了解了他，我可不敢说了。不过我若一不小心失足掉到海里去了，我一定还想努力向岸边求来，因为那时我心想起你，我不会让海把我绝住，却尽你一个人孤孤单单。达士先生打量捕捉一点窗外景物到信纸上，寄给远地那个人看看，停住了笔，抬起头来时，窗外野景便朗然入目，草坪树林与远海衬托得如一幅动人的画。达士先生于是又继续写道，我房子的小窗口正对着一片草坪，那是经过一种精密的设计，用人工料理的如一块美丽毯子的草坪，上面点缀了一些不知名的黄色花草，远远望去，那些花简直是绣在上面。我想起家中客厅里你坐的那个小垫子，草坪尽头有个白杨林，据听差说那是加拿大种白杨林，树尽头便是一片大海，颜色仿佛时时刻刻都在那里变化。先前看看是条深蓝色缎带，这个世界却正如一块银子。达士先生还想引用两句诗，说明这远海与天地的光色，一抬头便见着草坪里有个黄色点子，恰恰镶嵌在全草坪最需要一点黄色的地方，那是一个穿着浅黄颜色袍子女人的身影。那女人正预备通过草坪向海边走去，随即消失在白杨树林里不见了，人俨然走入了海里去了。没有一句诗能说明阳光下那种一刹而逝的微妙感应。达士先生于是把寄给未婚妻的第一个信用下面几句话做了结束。学校离我住处不算远，估计只有一里路，上课时还得上一个小小山头，通过一个长长的槐树夹道，山路上正开着野花，颜色黄澄澄的如金子，我喜欢那种不知名的黄花。 达士先生下火车是上午，到地把住处安排好了，写完信就过学校教务处去接洽，同教务长商量暑期学校12次讲演的分配方法，是很简单的办完了，就独自一人跑到海滨一个小餐馆吃了一顿很好的午饭。回到住处时已是下午了，便又起始给那个未婚妻写信，报告半天中经过的事情。苑苑，我已经过教务处把我那12个讲演时间排定了，所有时间皆在上午10点前，有8个讲演讨论的问题全是我在北京学校教过的那些东西，我不用预备就可以把它讲得很好。另外我还担任4小时现代中国文学，2小时讨论几个现代中国小说家所代表的倾向。你想象得出这些问题我上堂同他们讨论时一定能够引起他们的兴味。今天5号，过5天方能够开学。我应当按照我们约好的办法，白天除了上堂上图书馆或到海边去散步以外，就把所见所闻一一告诉你。我要努力这样做，我一定使你每天可以接到我一封信，这信上有个我，有我在此所见社会的种种，小米大的事也不会瞒你。我现在住处是一座外表很可观的楼房，这原是学校特别为几个远地聘来的教授布置的，住在这房子里一共有8个人，其余的7个我皆不相熟。这里住的有物理学家教授甲，生物学家教授乙，道德哲学家教授丙，汉史专家教授丁，以及6朝文学史专家教授悟等。这些名流我还不曾见面，过几天我会把他们的神气一一告诉你。我预备明天到校长家去，我明天将到他那儿吃午饭。我猜想得到，这人一见我就会说，怎么样，还可以，应当邀你那个来海边看看。 我要是你来这里不是害相思病，原就只是让你休息休息，看看海。一个人看海，也许会跌到海里去给大鱼咬掉的。远远，你说我应如何回答这个人？下车时，我在车站边站了一会儿，无意中就看到一种贴在月报牌上的报纸，那报纸登载着关于我们的消息，说我们两人快到青岛来结婚，还有许多事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，也居然一行一行的上了版，印出来给大家看了。那个做编辑的转述关于我的流行传说时，居然还附加着一个动人的标题，欢迎周达士先生。我真害怕这种欢迎，我担心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找我，我应当有个什么方法同一切麻烦离远些，方有时间给你写信。你试想想看，假若我这时正坐在桌边写信，一个不速之客居然进了我的屋子里，猝然发问，大师先生，你又在写什么恋爱小说？你一共写了多少？好了，朋友们，沈从文的小说《八骏图》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。这篇小说的文体比较特别，沈从文采用了半日记体，这样既便于叙事，也便于抒情讨论。写这篇小说的时候，他正在青岛大学任教，他给自己在青岛大学的居室起了个雅号，窄而霉斋。这是因为房屋小，而且青岛气候潮湿，容易发霉。也可见小说中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并非完全杜撰。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。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为您解读杜甫的《游龙门凤仙寺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，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李雷。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杜甫所作的《游龙门凤仙寺》。已从朝啼游，更宿朝啼静。阴鹤声虚籁，月林散清影。天阙向尾逼，云卧衣长冷。欲觉文臣中，令人发身醒。开元二十四年，也就是公元736年，25岁的杜甫在东都洛阳参加了朝廷的科举考试，却不幸落地。考试失利之后，他借机游览了洛阳一带，并特意去了天下闻名的龙门石窟去参观。在龙门期间，他曾经在凤仙寺中留宿，并写下了这首作品。诗中写道，已经在僧人的引导下游览了凤仙寺，晚上便留宿在这座寺庙当中。听见夜晚的山谷响起了阵阵的风声，看见月光穿过树林散发出清朗的光影，仰望着高耸的龙门山，仿佛已经触摸到了天际。夜宿凤仙寺如同高卧云中，只觉得寒气逼人呐。半梦半醒间，听到寺院晨钟响起， 钟声扣人心弦，让人有所喜悟。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时期，历经南北朝、隋唐、五代十国和北宋等朝代的开发营造，修建时间跨度将近500年，堪称是我国佛教造像艺术的一个巨大的宝库。杜甫所留宿的奉仙寺正位于龙门石窟一带，在他所生活的年代，大唐的皇家寺院奉仙寺负责管理龙门石窟当中最大的一组摩崖群雕，因此直到今天，人们都习惯地以奉仙寺作为这个石窟的代称。而今天的这组石窟还有一个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，那就是大卢舍那像龛。大卢舍那像龛开凿于唐高宗年间，据传是唐高宗李治为他的父亲李世民与母亲长孙皇后发愿而建的。唐高宗的皇后武则天也曾经捐出20000贯脂粉钱作为营造之资。整个像龛包括了大型佛像9座，一字形排列于石窟当中。在石窟的正中间矗立着整个像龛中，甚至是整个龙门石窟当中最为巨大、形态最为优美、艺术价值最高的卢舍那大佛。在佛教的观点中，卢舍那佛又被称作报身佛，是释迦牟尼佛诸多化身之一。奉仙寺中的这尊卢舍那佛身高超过17米，光是一个耳朵的长度就接近2米。大佛丰仪秀目，嘴角略翘，略带笑意，微微低垂的双眼俯视着前来瞻仰的信众，整体形象既庄严雄伟，又不失睿智慈祥，是中国现存的最完美、最著名的佛教造像。后世有传闻，认为这尊大佛的面庞是参照了武则天的形象雕刻而成的。不论这个传言的可信度究竟有多高，这尊卢舍那大佛都代表了中国唐代造像艺术的顶尖水平，是后人到访龙门石窟势必要来参观的一件艺术杰作。在杜甫写下本诗的年代，那尊卢舍那大佛应该已经修建完成了，然而诗人却并没有去描写大佛的雄伟庄严，反而将诗歌的焦点放在夜宿寺院时所闻所见的夜景和自己的心境，体现了诗人年轻时期那敏锐的感受力。已从朝啼游，登宿朝啼静，阴鹤声虚赖，月临散清影，天阙向尾逼，云卧衣长冷，欲觉文臣中，令人发身醒。 好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，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人物空间》， 选两篇文字，配两首音乐。不管是否阳光灿烂，都要浸染自己。No more trouble, no more pain.